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写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。